宇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至天文地理，下至人文科学，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。 好，嗱，欢迎大家翻到嚟咧，浩浩汤汤吓。咁啊，头先我就讲咧，喺1974年就写咗我第一个古仔，都系以一啲外星人嚟做主题嘅。其实有即系表面上有三族外星人，啊，就系地球人。那個星球的土著啊，即係嗰個科技水平低我哋好多嘅。咁但係臨尾咧出現嗰個啲咁樣嘅超級嘅外星人。咁，但係咧，即係如果按照故事嘅設計咧，就係，中間嗰種咧就唔存在嘅。原來其實係一個幻象嚟嘅，超級幻象 超級幻象 好啦，咁呢個咧亦都係唔多唔少反映到咧。其實我入面都已經有幾句咧，即係而家嗰陣時我係應該18歲左右啦，我18歲嗰陣時咧，我用英文寫嘅啦。但其實已經係等於即係霍金。啊，即係最近講一句就係話，即係當白人去到北美洲嘅時期，嗰啲嘅土著就於遭受到嘅厄運，係咪啊？咁其實我當時都係用咗咁上下，咁當然我唔係有問巴閉啊，呢啲嘢係人都識講啦。我如果冇記錯啦，我當時應該係受到有本小説咧好有趣嘅，其實我係未睇過嘅小説，但係咧我唔知啦。其實真係我成日好多嘢都唔明嘅，因為而家有互聯網咧，呢樣嘢都話喺網上乜都有。但係嗰陣時係冇互聯網嘅，我好時成日都唔知自己嗰啲資訊係邊度嚟嘅。可能我周圍喺圖書館度咧，呢度鉛嗰度鉛呢度鉛咧，有時就算嗰本書我未借咧，你知啦，英文書咧硬皮書咧，你一打開佢咧，係啦，個封套嗰度咧都有啲簡介噶嘛。所以其實咧，我有好多書未必係真係睇過，但係我喺啲封套簡介或者嗰個封底啊，封底簡介咧，其實睇埋咧就知道咗好多嘢嘅。好啦。咁我咧就嗰陣時有一位女士，其實即使喺西方嚟講咧，女性嘅科幻小說作家咧都係鳳毛麟角嘅。咁呢位咧就叫做烏蘇拉小姐啊，勒岡恩叫做 Ursula Le Guin。咁呢個烏蘇拉小姐當時都好後生嘅啫，應該1973年啊，而家仲在世嘅應該嚇，不過好大年紀。咁佢就寫咗本書，嗰本小說咧其實就應該唔係好厚嘅小說，叫做 The Word for World is Forest， 就係話世界嘅名稱咧。啊，就係、是、森林或者樹林啊，即係 the word 啊，嗰個字 for the world 啊。雖然咧英文個 word 字同個 world 字就係爭一個 L 字啫，係嘛？咁所以佢可以玩字啦，即係 is forest。咁其實佢就係講緊話人類去到個星球度咧，呢、這個星球咧，其實嗰度嗰啲人咧，啲土著咧就與世無爭。即係咧就係嘅，唔使講嗰個文明發展嘅水平又低我哋好多啦。咁但係佢唔係話好悲慘嗰挺喎，佢根本好 happy 嘅喎喺嗰度係嘛，佢夠食夠住咪得啦咁樣。咁而且咧佢哋又係喺個樹林就即係作佢哋一家。咁所以我事隔幾十年之後咧，一睇《阿凡達》咧，我就即刻諗起呢套戲啦。其實即係等於《阿凡達》所描繪嘅嘢。咁你話詹姆斯·金馬倫有冇受嗰本書影響咧？咁我就唔知啦。但係我1974年嗰陣時咧，就應該受呢本1973年。有少少影響，但我係未睇嘅。我可能真係就係鉛下睇佢啲封底。咁其實佢就話人類去到咧，咁到頭來咧，就嗰啲土著就梗係遭殃啦，嚇，即係受到我哋，即係佢話開頭就算我哋唔係好想點迫害佢，點解大家衝突起上嚟咧，咁就冇得揮㗎啦，當然係嘛。咁所以我受到呢個影響咧，我就作咗嗰個 The Last Test， 就叫最後的考驗。就收錄喺挑戰時空。我亦都講過咧，喺隔咗好多年1991年咧，咁我又諗到一個意念咧，就係100%就頭先都講嗰樣嘢啦，就話人類接收到一個外星文明嘅一個無線電信號。咁但係你覆定係唔覆咧咁？咁呢個古仔咧，其實咧個名咧就有趣啊！嗰陣時咧，我唔知喺邊度 pick up 咗有本科幻小說，就叫做《Frankenstein Unbound》。Unbound 就即係本來 bound 就綁住咗啦，摁班即係解放佢啦。咁 Frankenstein 大家知道啦，最著名就個科學怪人啦，係嘛？咁於是咧，我就諗，我改咗咯。我可能喺個潛意識度咧，我可能都見過，但我又唔記得啊。我就改咗叫普羅米修斯，就 Prometheus。咁 Prometheus 大家可能有啲朋友都知咧，就係、是、古希臘神話入面好出名嘅咧，就係將嗰個火呢樣嘢咧，就喺個天上面偷咗落嚟，俾凡間嘅人類，等人類可以有光明有温暖。咁但係咧，上帝咧。講唔係叫上帝啊，宙斯啊，應該係啊，即係古希臘嗰宙斯咧，就懲罰普羅米修斯，就將佢就綁咗喺山邊一個大石嗰度，然後揾只鷹咧就嚟去啄佢食佢嗰啲腸臟嗰個肝臟，咁但係咧，當佢食完之後咧，佢每晚咧又會生翻出嚟嘅呢個普羅米修斯，於是第二日咧嗰個鷹咧又再嚟啄過，哇！即係呢啲係要虐待狂啊，即係幾殘忍啊，係嘛？即係呢啲痛苦咧，即係等於嗰個咩咩。 咩話推個石頭上山嗰個推極都推唔到咁啦，但係呢個仲慘，就俾只鷹嚟去啄個內臟。呢、這個就係普羅米修斯，其實係人類嘅恩人嚟嘅。因為如果冇佢咧，人類就唔會有火啦，就唔會有呢、這個即係開啟我哋嘅智慧啊、文明啊咁樣啦。咁嗰陣時我唔知點解咧，我就作咗就叫 Prometheus Unbound 啦咁樣樣。咁當然大家知道啦，幾年前啊 ，Ridley Scott 拍翻嗰個 Alien 嘅前傳。就叫做普羅米修斯啦 ，Prometheus 啦，即係佢都係用咗呢個含義咁啊。咁、但係咧，我當時作咗呢個古仔嘅時期咧，隔咗唔知幾多年之後咧，我先發覺，哎呀，原來 Prometheus Unbound 呢一個咧，係一個好出名嘅文學嘅作品嘅名嚟嘅。而嗰本科幻小説嘅 Frankenstein Unbound 咧，就係、抄佢。我就幾年 抄上抄 住，抄上抄抄翻轉頭啊！你話係咪即係好滑稽好滑稽啊？好啦，咁但係咧，其實講翻古仔啦，古仔咧其實就係講有一個科學家，佢喺火星上面咧嗰、那個射電嘅天文台，無線電天文台啦叫做啦，就接收到呢個信息。咁但係當其時咧，原來地球同埋火星咧都已經係嗰個政府咧係非常咁保守，因為當時人類係受到好大嘅即係啲科技嘅衝擊啊，亦都有啲係小行星撞擊咁啦，又有大瘟疫啊咁樣啦嚇。咁、於是咧，佢哋就話要盡量唔再進行咧咁嘅科學嘅研究，即係差唔多將所有嘅科學研究停咗落嚟。咁咧，亦都咧就話研究嗱，其實同頭一陣間我哋會講到都有關係嘅，即係嗰啲AI 嗰啲嘢咧就停曬啦。但另一個咧就係話完全唔準接觸呢個咩所謂外星人嘅嘢。咁但係呢個火星上嘅科學家咧，其實我係話佢係中國人嚟嘅，佢個名係叫做。CHANG 啊，即係台灣嘅姓張咁解，姓張啊，香港人就 EUNG 啦，台灣係 ANG 噶嘛，咁但係我就用呢個名咧，就係阿張，咁咧其實佢就喺火星上面，咁但係佢就係阿張去，其實佢我搞錯咗，我自己都記錯咗我自己寫嘅，其實佢喺地球上面就係接收到呢個信息，但係因為佢知道地球嘅政府一定唔俾佢回答，作出回答嘅，於是佢咧就即係長途跋涉去到火星揾佢個老友記，咁原來火星嗰度咧就有一個好大嘅無線電天文台，咁樣咧就有啲射電望遠鏡，咁佢就揾呢個老友記咧就嚟佢就答覆，咁但係呢樣嘢咧其實真係有趣嘅，一陣間我會詳細啲講啦。大陸有個作家叫劉慈欣咧，而家可以話係即係。一等一嘅科幻嘅小說作家啦，大師級，佢寫咗一個三卷本嘅科幻巨著叫《三體》，就荷里活咧就已經係買咗個版權話拍戲，好似而家第一套已經拍緊啦，喺中國東北拍啊，嗰、那個女主角係叫張靜初，有冇聽過？ 未聽過 啊，咁樣咧但係其實佢都係講咁上下嘢嘅。佢就係仲誇張，佢話喺中國文革時期啊，喺東北三省嗰度啊，竟然咧佢哋有啲秘密嘅軍事嘅設施咧，係收到外星人嘅信號，哇勁唔勁啊嚇！即係上世紀六十年代喎咁、但係我唔講三體住，我講翻我自己嘅故仔。咁我當時咧就係話，咁佢最後答定係唔答咧嚇？即係正如呢個莎士比亞嘅《王子復仇記》入面嚇嗰、那個名句就係 to be or not to be 啊，即係呢個咧就係、to answer。or not to answer， 咁到最後呢個咧，我姓張呢、這個嚇、其實喺地球嚟㗎，我記錯咗。咁佢梗係猛咁慫恿嗰個火星嗰個老， 我都主張交流其實。 係啦，就話答啦咁樣樣，咁最後俾佢說服到嘅。咁但係答嘅時期咧，但係原來地球嗰啲秘密警察咧就追到嚟，咁想話阻止佢答。咁最後咧就開槍就殺死咗我哋呢個主人翁嘅。咁但係喺佢未死之前咧，佢就撳咗掣啦。就係、是、個古仔就咁樣嘅，咁呢個古仔咧，亦都應該收錄咗，我後嚟亦都譯翻做中文啊，因為用英文，呢、這個長好多嘅呢、這個，咁樣咧就亦都收錄咗喺《挑戰時空》嗰本書度啊，咁挑戰時空》咧，大家有興趣就嘗試去揾下啦嚇，即係圖書館就書店你唔使諗噶啦，都應該斷曬版噶啦。咁其實咧入面我就包含咗啦，我當時所能夠諗到嘅有關答定唔答嘅各方面嘅論據啦。嘅 pros and cons， 即係咧嗰個火星嘅老友記咧就係梗係就做嗰個魔鬼代言人啦，就話我哋係唔應該答嘅，因為咧有咁嘅危險。咁但係我哋呢位姓張嘅主人翁喺地球嚟嘅咧，佢就係主張答嘅。咁於是咧佢嘅論據就咁。咁其實喺個古仔入面咧就列曬出嚟㗎啦，係嘛？咁但係咧我唔打算喺度慢慢講啦，一陣間一路傾一路講啦。咁我就想講下咧，即係究竟外星人係善意嘅定係惡意嘅呢？即係呢，我返返嚟從呢個角度去睇。好啦，咁又問阿 Thomas， 咁嗱，你比較上你就係、是、似乎傾向我哋呢位姓張嘅科學家啦，係嘛？咁換句話講，你嘅假設或者你嘅信念咧，就話佢應該係善意嘅可能性係遠遠高於呢個惡意咯。 就算 if 即係 the worst scenario 咧，我哋俾人消滅咗，但係。即係玩遊戲原到服輸囉，優勝大咁樣，咁你都唔可以話驚㗎嘛。咁同埋你如果混喺自己唔交流，咪好似井底之蛙咁囉，起碼你死之前都見識過呢個世界啦。 嗯，嘩，係好瀟灑喎。 OK 啦。 好瀟灑喎，係咪？某一程度上呢、這個我雖然話唔講啦，但都係有等於我嗰個解放你了的普羅米修斯入面阿張嘅，呢個阿張教授所提出嘅，佢話佢要我即其實佢講即係我講啦，即係我代。佢話即係你如果有機會，你係喺一個譬如中世紀嘅時期咁樣啦、你個文化水平去到嗰度嘅啫，或者係更咩，或者係更加早期啊嘅傳統社會，一個農業啊畜牧社會。但係而家俾你有機會嚇、啊，知道乜嘢係貝多芬嘅音樂嚇、啊，知道咩叫做莎士比亞嘅，係 啦，死得硬幣咯， 係啦，然之後知道乜嘢叫做元素周期表。啊！乜嘢系叫做量子力学？咩叫相对论？咁、你话咁你唔去做咩？唔通你明知有咁样嘅可能系令到你大开眼界嘅、突然间将你嗰个知识水平啊，你个心灵啊，即系你可以跃迁到另一个境界嘅。但系你而家就系话为咗安全，闩晒门咁样。呢、个就系你嘅论据啦。 系啦， 系嘛吓。咁、但系当然咧，当时火星上面嗰个科学家咧。我就唔知點解當時貪得意改個名咧，後嚟先知原來係德國名嚟嘅 Schneider。咁呢、這個斯內德咧 ，Schneider 咧，咁佢又梗係舉出一啲最經典嘅反對啦。咁其中一個咪就等於霍金講嘅咯。佢即係喂，歷史上屢見不鮮啦、凡係嗰啲文化水平嘅程度比較低嘅一個民族，遇上一個啊文化水平特別係科技水平比佢高好多嘅、其實你一定咧。就係、是、即係有一個好大嘅厄運啦、你就會俾佢迫害啦、甚至係滅絕啦。咁啊，北美固然係啦，中美、南美啊，其實可能大家冇咁熟悉啦。比起北美印第安人，咪仲慘。你喺墨西哥嗰啲咁樣嘅呢個阿斯塔民族啊、Aztec 啊，南美洲嗰個嘅印加帝國啊、Incas 啊嗰啲咁樣、其實差唔多係滅族嘅命運噶嘛。咁澳洲土著亦都係啦，唔使講啦，係嘛？咁啊好多，咁啊，所以。喺個古仔入面咧，其實大家都各執一詞，拗咗好耐嘅咁樣。嗱，咁究竟外星人係惡意定善意咧？